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计谈，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希望在明天。我估香港人在这几个月都感受到很多情绪，会感受到很绝望、很沮丧，也都很愤怒。其实我们今天就想探讨希望或者愤怒这些情绪在我们进行社会运动或者抗争运动的时候，究竟它扮演着一个什么的角色呢？其实这个问题可谓源远流长的，在很多很多年前呢，有些人呢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例如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呢，其实呢都探讨着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啦。总之宙斯呢就送了潘朵拉一个盒，潘朵拉就不小心打开了这个盒啦，所有罪恶啊或者痛苦呢就充满了人间，跑晒出来啦在个盒里面。但最尾呢，在个盒呢就留下了一样东西。嗰樣嘢咧就係希望。咁呢個古仔咧，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詮釋空間，喺西方哲學史上或者思想史上面咧，都有唔同嘅詮釋。究竟呢個古仔話俾我哋聽，最尾宙斯係留咗希望俾人間啦，定喺人間度奪走咗個希望，喺個盒度留咗喺入邊，唔俾佢走出嚟咧？咁另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人間如果係留有希望嘅話，係一件好事定一件壞事咧？咁我哋今集咧就想探討下呢啲問題。咁我哋今集好高兴呢，就请到几位大家第一次见面嚟我哋节目嘅朋友啦。咁首先第一位呢就係呢个 Tommy 袁子乔。咁佢就係一个哲学普及团体嘅成员啦。咁佢曾经都写过一啲文章或者讲过啲讲座去探讨希望呢样嘢。咁我哋今晚都可以好期待睇下佢有咩睇法。咁剩低两位呢，就大家应该虽然第一次上嚟我哋节目，但都应该有印象见过㗎啦。第一位呢就係 Lester 岑奥辉。咁佢title 都諗咗好耐，我哋頭先咁最尾都係決定出呢個前學聯嘅秘書長啦。咁應該感受都好深嘅對於呢啲問題，咁都期待 Lester 今日同我哋分享。咁仲有一位呢就係 Eason 鍾耀華，咁佢而家就係一個寫作者啦，會睇好多書同埋探討呢樣嘢。咁希望 Lester Eason 呢都可以分享下佢嘅睇法。咁我哋事不宜遲，不如就先開始討論第一個問題先啦。第一個問題係咁嘅，就係其實喺我哋遊行啊，或者集會咧，成日都聽到一句口號啊，就我哋抗爭咧，唔係因為見到希望先出嚟抗爭，而係出咗嚟抗爭咧，先會見到希望嘅。咁似乎呢句口號就説明咗咧，其實乜嘢推動我哋去進行社會運動咧，其實唔係希望，而係其他嘢。好多時就係良知啦，好多人會覺得，例如呢排成日有句口號係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咁樣。咁或者一啲形式嘅抗爭，例如公民抗命咁樣，佢成日都講一個良知嘅感召嘅道德感召。咁似乎佢哋就有一個諗法，就係其實抗爭咧係由道德而嚟嘅，由嗰個道德感、由嗰個正義感或者嗰個良知去推動，而唔係你見到有希望會贏你先出嚟。咁唔知大家隨便不如分享一下你哋諗法，你覺得呢句口號是不是符合你对个世界或者对抗争的理解呢？究竟良知是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是不是重要过希望的呢？大家怎么看呢？ Lester 会不会有些想法？ Eason 讲一下先。 Eason 讲一下先。 他成了很多笔记，我想看看他有什么高见先。 Eason 分享一下。 高见就不敢讲啦，不过很高兴大家今天邀请过来，因为本身我都最近都思考緊類似呢一個咁嘅問題。即係啱啱因為你阿朱文講咗好多嘢，我即係有想幾樣嘢，我想慢慢講咗先。第一就係到底乜嘢係良知呢？對我嚟講咧，良知係對現實社會嘅有一個分析。嗰個分析咧，其實係我哋對一個社會咧係一個理想嘅判斷，一個理想嘅社會應該係點樣呢？咁樣。咁而喺呢個判斷之下咧，其實有一條最低嘅底線喺度，係唔可以過。如果嗱，咁每個人對於呢條底線嗰個判斷就因人而異啦。咁但係咧，如果一旦過咗呢條底線之後咧，就會覺得我哋就會有一種憤怒嘅情緒，就會覺得，因為咧佢覺得佢抵觸咗我哋嘅良知啊。如果當個社會現況超越咗我哋每個人對於社會理想嘅 應該係點 嘅底線，最底線嘅判斷。咁呢一種憤怒，我覺得係經歷過一啲道德嘅判斷而嚟嘅，所以良知對我嚟講係呢一樣嘢。而其實呢一個對於社會嘅一個判斷，呢、這個道德判斷咧，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唔係一個一個嘅瞬間，當刻即刻去 思考出嚟。其實呢個係經過我哋日常生活反反覆覆嘅練習啦，我哋嘅判斷啦，我哋社會嘅長年累月嘅累積啦，對於乜嘢叫一個理想社會、啱嘅社會嘅一個判斷教育，慢慢累積而成嘅。所以嗰個道德判斷咧，係會成為咗我哋一個背景，而出嚟嗰種憤怒咧，對於我嚟講咧，就是、一種義憤，就係、是、當件現況超越咗我哋嘅底線之後。我哋就會係一種咁嘅憤怒，呢種憤怒就並唔係一種情緒式嘅反射，係一種有道德判斷喺上面嘅情緒嚟。 咁你覺得呢種情緒係可以推動到個社會改進，或者進行可以鼓動到啲人去進行到某種抗爭嘅？而呢樣嘢係正當嘅，你覺得係咪咁咧？ 要睇下咩嘢係啦。我另外一樣嘢就想再 clarify， 或者同大家一齊去思考一樣嘢，就係話到底乜嘢叫社運？乜嘢叫做支撑个社运，支撑个改变。譬如话如果社会运动系讲点样为之叫支撑个社会运动呢，譬如话当个运动开始嘅时候，我哋支撑系讲緊要佢 ongoing keep 住持续落去啊。定系话嗰个社运嘅意思系人民上街头就系一个社运啦。定系话嗰个社会运动系可能有好多人喺个社会入面同一时间做一件事。譬如而家好多人讲话抵制，譬如讲书店咁样抵制三中商。我哋就唔支持一啲剝削我哋嘅財團去做嘅。咁呢啲係咪叫社會運動呢？咁其實所以到底乜嘢叫社運，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面向。而到底點樣叫支持令到運動可以繼續呢，其實又喺現涉及到好多現實嘅條件啦，政治嘅窗口啦，甚至政治國際政治之間嘅利益角力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好難講到底良知是不是仅仅可以去支持何种哪一种的社运。但我觉得希望或者良知是其中一样重要的东西。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于理想社会的判断，我们去有一种情绪去出来行动的话，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只是普通的一个纷争，不会叫一个社会运动。这个是基本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在良知在義憤以外，仲有好多唔同嘅條件促成或者推動一個運動。咁當然就係涉及好多其他嘢，係啦。 Esther 點睇？醫生發表完啦，我覺得先嗌人，你而家快啲講下，佢講完啦。 基本上大小同意，因為其實我都覺得，社會運動或者係一個政治改革運動嘅基礎條件咧，一定係有道德支撐，一定係要有道德支撐。即係所謂我哋而家講嘅良知啦，就係因為。可能你要成個城市或者係一個國家入邊非常之多嘅人咧，突然之間去為住同一個目標做嘢咧，因為大家其實各自比本身嘅城市咧，各到好細界噶嘛。你有你自己嘅崗位，我有我自己崗位。其實 尤其現代世界就特別有呢個。 即大家其實嗰個 connection 好細咁，喺現代嘅即係所謂先進城市嘅公民啦。咁你要咁多被各到好細嘅人一齊做嘢咧，其實你係要有一個共同嘅力量去。支撐住嘅呢個係好基本嘅，咁呢個可能就是我哋所謂嘅良知咧，就係、是、我哋見到一樣好錯嘅嘢，我哋無論係睇電視、睇新聞或者係睇直播片段，見到一樣好錯嘅嘢，覺得我一定要為呢樣嘢發聲啦，我要做一啲嘢去糾正呢一樣好錯嘅嘢，繼續喺我哋嘅城市度進行。咁呢個一定係有一個共同嘅道德判斷嘅。咁可能白髮講話呢個就係可能伊晨講嘅義憤啦。咁呢個係。社會運動最基礎的條件嚟，我覺得，但是淨係得良知同埋義憤咧，我覺得係遠遠唔足以支撐一個社會運動向前發展或者係推進。點解咧？因為其實人嘅情緒咧，真係我覺得係有一係比較脆弱嘅，亦都係人嘅情緒係不由自主嘅。我會認為係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受好多客觀嘅條件或者係外圍嘅環境去影響住。 好似不斷俾個外在環境牽引住，我估呢幾個月香港人就特別感受到深啦。每個禮拜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不斷有啲嘢發生又牽引你。 冇錯冇錯。譬如如果我講義憤咧，我可能呢一刻好嬲咧，但係我唔真係 guarantee 唔到，我聽日都係會一樣咁嬲，因為可能聽日會唔知要見到啲乜嘢。譬如我講翻612咁啊，612大家見到當日見到好多畫面，大家 look 過好多次啊。譬如煲底嗰個女仔。被一班警暴人員或者防暴警狂毆嘅，有好多呢啲畫面，我哋嗰陣見到好嬲、好嬲、好嬲嘅。但如果我哋而家將嗰啲片段擺翻落街播咧，可能好多人都慣咗咯， 已經麻木咗啦， 因為 我每日我都見到呢啲畫面嘅，可能嗰陣已經係比較克制啦，已經係比較可以接受啦。而家仲誇張，打到你死可能會。 曾經朱經緯都令到人好嬲嘅。 係啦，而家我哋我講就係啊，真係呢個真係要 confess。如果我而家睇翻朱經緯嘅片段咧，我會覺得唔會好嬲嘅。所以義憤咧，某程度上面係唔係一個好 延續性嘅東西， 唔係一個好 solid 嘅條件去 support 一個社會運動嘅進行，因為任何社會運動你都唔係靠一兩次或者係幾次一星期一個月嘅動員就可以 achieve 到嗰個社會運動本身目標，你一定要有另外一啲嘅條件去支撐住佢先至可以向前進行嘅。咁義憤係嗰個開始，或者係將大家擺埋一齊嘅一個基礎或者係條件。咁但係點樣去延續落去，或者就係將呢個社會運動或者係改革運動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入面呢，咁靠一刻嘅義憤呢係我覺得係唔足夠的。 咁我估 Lester 同埋 Eason 似乎個 point 都有啲類似嘅，就係同意嗰個感嗰、那個良知嗰、那個道德感係重要嘅。Eason 就係一個必要條件啦， Lester 就話呢個係一個基礎啦，但係係咪可以純粹透過呢個良知延續落去呢，佢係咪一個充分嘅條件呢，就係一個可以嘅東西啦。 Tommy 唔知道你點睇呢？ 我都同意佢哋嘅講法嘅，不過我可能有少少補充或者嘗試包裝一下佢哋嘅諗法啦。即係我覺得喺個人嘅層面上咧，即係道德嘅感召係好重要，或者嗰種良知或者嗰種義憤嗰種即時感覺，就係驅使一個人參與喺社會運動度嗰、那個最重要嘅部分。即係你有個判斷，你覺得嗰啲嘢啱唔啱？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出嚟。咁呢個時候我哋即係就會參與喺呢個抗爭或者社會運動入邊。但係頭先 Lester 講過，佢覺得因為齋義憤呢一樣嘢咧，其實未必可以 support 到成個運動。咁我覺得我嘅理解都係咁嘅。但係係因為我哋參與咗喺一個即係社會嘅運動入邊，就我哋同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做嗰樣嘢。喺呢個時候，我哋就冇一個十足嘅把握。其實好多時候都唔知道究竟。 但係呢個時候對唔住，我哋都冇時間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討論一下究竟義憤或者良知夠唔夠咧？翻到嚟第二節嘅哲學有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開始討論到究竟良知喺呢個社會運動入面扮演咗咩角色啦，甚至 Eason 其實我覺得提出一個更加有趣嘅問題咧，就係、是、咩叫社運啦，咩叫開始緊你參與政治啦，即係呢個其實我哋好似大家都明白，但其實我哋未認真反省過邊一刻我哋叫做參與政治咧，係咪一定要走上街遊行先叫參與政治咧？係咪跟住個 app 去睇啊呢間鋪頭係咩色嘅先食就叫參與政治？即係我覺得呢都係好有趣嘅問題。不過頭先 Tommy 講到一半比較好粗暴地剪咗步，我俾翻 Tommy 講埋先。 因為頭先講到其實個人，如果喺個人參與政治運動上面，其實良知啊，或者一啲道德情感啊，甚至一啲道德判斷係好重要嘅嘢。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參與咗喺任何一場運動，如果牽涉到多過一個人咧，其實嗰場運動要延續落去咧，我覺得比較重要嘅嘢係希望，即係或者咁樣其實都透露到希望嘅一啲特性嘅，即係你如果一個小朋友同你講話，我希望我下次考試好啲，你會覺得有少少怪怪地，因為覺得咁你自己努力讀書咪得咯，或者你可以揾到個方法噶嘛，係啦，或者有人同你講話，我想做一個好，我希望做一個好啲嘅人，咁你都會覺得有少少奇怪，因為呢個 suppose 係你自己可以喺行為上面改變或者思考上面改變嘅，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好大程度可以控制到一啲嘢。咁但係有陣時牽涉到多過一個人嘅情況，譬如其實拍拖嘅例子可能會比較好啲。我希望你或者你祝福對你同人分手，你希望對方揾到一個學更好嘅人啦。咁呢個似乎都係可以講到希望一啲特性，就係佢有一個可能性喺度嘅。但係咧個可能性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比較模糊嘅，即係 uncertain 啦，即係唔係好確定嘅，甚至乎好渺茫，唔知道可能。 因為如果好確定同埋你好 certain， 其實你唔係希望啲嘢，你係預測咁某啲嘢。係 啦， 所以希望永遠都係 uncertain 嘅某個，或者有啲有可能嘅，但係可能性 少嘅。即係啱啱你講你嗰個例子，我覺得有啲唔認同。即係你話用拍拖做例子，譬如啦，佢分手，你希望之後揾到個好啲嘅人。因為我唔係唔認同呢一個詮釋，但係咧，如果當我哋講 希望在社會運動嘅話咧，其實有少少唔同，因為希望在社會運動咧係涉及我哋本身嘅行動。譬如我希望嗰個人揾到你個前嘅伴侶揾到一個好啲更好嘅，其實唔牽涉到我哋本身嘅行動噶嘛。咁佢揾到咪揾到，我祝福佢， 幫唔到佢揾。 希望喺個社會運動裏邊咧牽涉咗一樣嘢係行動。而對於我嚟講咧，喺社會運動嘅希望咧，其實正正都係類似咁樣嘅一樣嘢嚟。希望，我覺得係。佢唔即係我哋唔係因為希望而去參與社會運動，或者參與社會運動唔係就於是乎我哋去揾到一個目標嗰、那個就叫希望。其實我覺得希望同行動本身係對等，係透過行動入面咧，我哋係揾到一個希望。 嗯， 希望即係行動本身，希望本身係一個公係一個自足嘅一個目的嚟嘅。咩意思呢？譬如我舉個例子啫嘛，就好似講緊6月9號之前咁樣，其實大家係冇人覺得嗰個運動係會有咁多人走出街頭，淨係講6月9號啊，冇諗過咁多人走出街頭。但係大家覺得要做，因為佢比過去嗰條即係、就是、我嘅詮釋啦，比嗰條逃犯條例嘅修訂係比過往我哋所面對嘅嘢係更加差，更加跌落我哋嘅底線入邊。所以大家覺得需要出嚟做，咁但係當我哋行到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先至見到個希望。其實我唔知觀眾們有冇睇《海賊王》，我好中意睇套漫畫。佢入面我簡單講喎，佢入面佢牽涉到好多嘢啦。講一個大海賊時代，一班海賊出去尋找一個叫大秘寶 One Piece 咁樣，咁入面牽涉到世界政府啊、國家啊、權力啊、革命啊諸如此類嘅話題啦。咁啊喺佢劇場版入面有個叫film set 入面有一個前海軍嘅大將，佢而家離開咗海軍，因為佢唔認同某啲嘢價值。佢問咗一個問題，佢話到底係喺個大海賊時代，到底係因為有大秘寶嘅存在，所以先有海賊，定係因為有海賊嘅存在先出現，先有大秘寶？其實個問題係好類近，到底係有希望？逐夢者，其實海賊都係逐夢啊嘛。你當嗰個係一個夢想，其實唔僅僅一個利益。到底係有夢想、有希望，我哋先會出嚟行動，定係其實係因為有人，人本身其實就係一個會追求希望嘅生物。佢出嚟行動，透過行動入邊，佢揾到個希望咧。對我嚟講，希望係一個運動係咁樣。同一樣嘢，譬如 My Little Airport 本地一對樂隊，佢有一首歌最近咧叫《吳小姐》。我都係覺得係好精彩講出咗呢樣嘢。佢入面講就係話有個叫吳小姐嘅一個 OL， 佢辭咗份工，咁啱失戀，喺大罷工嗰日咧就行咗去彌敦道。佢咧第一次去街頭，好涼爽。佢買咗個橙，搣個橙坐喺街頭食，第一次見到催淚彈。跟住咧喺嗰個瞬間，忽然之間所有嘢都慢咗落嚟。佢覺得。在前面摇緊铁马嘅係佢自己。佢觉得喺隔篱攞緊士巴拿拆緊铁栏嘅係佢自己。佢觉得嗰啲叫緊街坊唔好影相嘅人係佢自己。佢觉得喺远处坐緊监嘅人都係佢自己。喺嗰刻佢觉得佢自由。嗰个歌词就係就在他坐下的那个瞬间他竟觉前所未有的叹。嗰、那个叹嗰个意思其实就係你个行动入面其实你就见到个希望。我觉得希望在個社會運動其實類似多多少少有一種這樣的意思、 但是 我有點想追問 Eason 或者大家都想想、其實 Eason 的講法我很同意、其實我覺得希望不是只是一種英文 visual thinking， 不是你自己坐在家裡自己 predict、世界會變得更美好這種希望不是 我覺得重要的希望，而是 Eason 那種在個行動當中先見到的那種希望和剛剛那種純粹 visual thinking 是很不同的，覺得。但我調翻轉諗，就會覺得喺個行動當中，唔係正正會令到啲人會感到非常之絕望咩？因為你就係行咗出嚟、你先感受到國家機器嘅殘暴，嗰、那個高牆有幾咁高。所以好多時係一個好似兩，即係兩樣嘢撈埋一齊咁樣。即係喺個行動當中，你會感受到希望嘅，但係正正又因為行動當中，你先會感到徹底嘅絕望。而呢種徹底嘅絕望，我估香港人喺呢幾個月會感受得好深啦。而唔係嗰種純粹坐喺屋企睇直播或者睇新聞會感受到絕望，你真係落街見過國家機器嘅嗰個操作，你就會感受到嗰個無窮嘅絕望。我估尤其兩位 係經歷得好多。 我唔覺得嗰個係，我唔覺得嗰個係絕望嚟。即係如果你睇運動嘅發展，即係如果淨係今次呢幾個月個運動發展嘅過程咧，其實嗱，第一首先就係希望嘅詮釋，或者係你對希望理解啲乜嘢咧？我真係覺得冇可能得一種，可能就算係我自己或者係大家咧，都起碼有三四五種喺唔同嘅情景，覺得希望係應該要點樣詮釋，而係能夠扣落水運動或者係政治改革運動上面。咁而翻返嗰個絕望嘅問題上面咧，就係、是、你喺見到絕望嘅同時，就係、是、你同時會經歷到啱啱 Eason quote My Little Airport 嗰首歌入面嗰種感受嘛。你就係共同行動所感受到嘅自由，同埋所見到嘅希望。咁而你喺見到希望嘅同時咧，你見到所謂一啲好強力嘅鎮壓，你係唔知道點樣反，你係唔知道點樣反應嘅。咁就翻返我哋啱啱第一次傾到嗰個問題，就係道德同埋良知嘛。其實你嗰種嘅感覺咧，又會即刻出翻曬嚟。你會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定係會超越我底線，繼而係令到我哋再共同行動咧， 去創造希望。 有一個燃料嚟嘅，係一個燃料嚟嘅。咁所以我覺得 back and 即係起碼到呢一刻啦 ，back and forth 我唔會感受到就係話嗰棟高牆係有一個好大嘅絕望咯。你話如果好多人得我一個嘅，咁我可能會感受絕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共同人有一個有一個基本，即係講細節啦。可能大家理解，可能大家嘅想法好多唔同。但係起碼大概個目標係共同，你令到你嬲嘅嘢都係共同。咁喺呢個過程有咁多共同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所謂希望嘅存在。咁或者係另一個，我其實對希望另一個詮釋嘅，其實就係你有冇一個達到共同目標嘅可能。呢個亦都係社會運動其中一個嘅希望啦。咁呢個共同目標其實係啲乜嘢咧？就係、是、我覺得未必係我哋要一齊建構一個理想社會，係要一齊要揾一個我哋能夠共同接受到，即可能 bare minimum 嘅，共同接受到個道德底線係我哋大家都可以包到大家喺一齊嘅一個社會啦。咁你要見到有呢一個可能咧，或者係你會覺得呢一樣嘢係有機會出現咧，先至係令到個運動係可以持續到落去咧。單靠義憤係，我覺得係比較難嘅。咁而家其中一個希望就是我哋感受到呢個城市好多人嘅道德標準咧，其實衰退咧唔係衰退得咁快啫，可能同我哋都差唔多嘅。所以所謂嘅民意逆轉冇出現。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好振奮嘅。有時候係會有希望的。而呢個希望係建基於大家嘅共同嘅道德標準或者良知咧，其實唔係相差太遠。 所以其實就有啲似以神喎，個希望係你進行長運動嘅時候，你發覺有好多同路人咯，甚至你會覺得嗰個就係自己咁，嗰、那個感覺會令到大家會有希望，就喺呢度咯。Tommy 唔知你點？ 我自己覺得即係補充翻我頭先嗰個 point， 其實我覺得希望係喺群體度先會出現，或者因為好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對於群體嘅，即係一個個人好難掌握到成個群體嘅共同命運，所以我哋只係希望嗰啲嘢有可能會成功。咁呢個時候就其實真係需要有希望，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嘢未必可以切身處地咁做到，譬如喺一個運動上面可能會牽涉到更大嘅層面啦，甚至乎國際政治嘅層面，呢啲唔係我哋可以控制，但係我哋當然我哋會盡力做啦。這個我頭先講其實係出自於良知判對於嗰啲嘢判斷嘅問題啦，或者到我好愛嗰個地方一啲情感上面嘅嘢流露令到我去做，但係我始終都係覺得係咯，即係嗰樣嘢成功與否，其實有陣時都唔到我哋控制，我哋只係盡力去。我哋成日都講盡做啦，係咁盡做，但係盡做點樣可以令到呢個盡做嘅心態繼續落去呢？即係當然，除咗你不斷個人不斷咁樣參與之外，或者不斷咁同身邊嘅人講，其實嗰件事成唔成功，我哋依然有個希望，覺得總有一日我哋有咁多人一齊做，會越嚟越多人做嘅，或者做落去嘅時候，我哋會揾到出路嘅咁樣。 所以係咪你就係覺得，因為呢個一個群體運動，太多嘢控制唔到啦，所以正正因為佢個控制唔到嗰個位，太多嘢牽引住。頭先 Nesta 講，所以我哋正正呢個位，所以需要希望咧，係咪咁嘅意思？因為調翻轉講，有啲嘢學 Tommy 話齋，就係似乎我哋控制到就唔需要希望嘛。因為譬如我係咪一個做一個道德嘅人，或者我係咪要做一個正直嘅人咁？似乎啊呢啲位。 我哋保留呢個善念係我哋控制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使希望我哋保留一個善良嘅心咁樣噶嘛，因為呢個係你自己話事噶嘛，所以可能政治咧 ，Tommy 就覺得咧係太多控制唔到嘅嘢啦，所以正正因為佢控制唔到咧，亦都牽涉太多其他因素咧，我哋需要希望。 其實我好懷疑㗎，我哋係咪可以控制到保留良善嘅心？即係譬如我講真，真係而家睇翻朱經緯片，未必會好嬲。咁所以我就用呢個嚟對自己嘅提醒，就係、是我究竟係咪真係可以 keep 到呢一條道德標準咧、還是我係會俾外界嘅環境去控制住我自己嘅道德標準咧？ 好，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又嚟到第三節嘅自由遊戲傾啦。咁頭先上一節我哋似乎區分咗唔同嘅希望啦，說明咗希望嘅重要性啦。其實我自己好想有私心，所以我作為主持要公平地分配啲時間，但我自己太想講，即係好想回應一下 Eason 頭先講買啲出嚟我婆嗰首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類似嘅感受嘅，喺屋企睇電視嘅時候係啦，就係、是、會覺得嗰種 solidarity 係好強嘅。而且我呢排會喺度諗，就係有啲呢排成日會睇下啲紀錄片啦，去參考其他國家嘅抗爭運動啦，烏克蘭又好，台灣又好，南韓又好，跟住你會突然之間會有種感覺係有種共在感嘅，甚至六四，即係我細個係坦白講有去過六四晚會，但係從來冇好似今年咁樣咁有呢種感受嘅，係因為你好似同佢哋係。作為一個人類是同一個整體一個集體的 project， 甚至我呢排會在度諗一個問題嘅，就係點解香港人會咁重視自由民主呢啲價值嘅咧？即唔係石頭爆出嚟噶嘛？一定係有前人做過啲嘢，埋咗個土壤，令到我哋呢一刻呢一代嘅人先會咁重視呢樣嘢噶嘛？咁可能係過去嘅十年、過去二十年，甚至英國人可能都有幫助啦，雖然佢一個殖民者啦。咁英國人又點解會咁重視民主呢？可能又要追溯到佢哋當年嘅抗爭歷史， 喺 中世紀嘅時候大憲章嘅等等等等，光明革命等等呢啲嘢，即係我會突然之間好有嗰種同過往所有自由嘅人類團結埋一齊嗰個感覺咯。所以我會好同意 Eason 講呢種希望，唔係一種 particular 對某件事覺得哦，我哋今次咧可以贏嘅，或者咩，而係一種。好整體喺個運動當中一齊行動嘅時候，你會 feel 到你同所有人成為同路人嗰一刻感受到嘅希望咯。咁呢個我再補充少少，就係其實好似瑜伽哲學講嘅嘢，我覺得即係瑜伽哲學入面有個概念咧，叫誠信，即係唔係冇誠信嗰個誠信，而係 authentic 嘅 faith。即係呢個 authentic 嘅意思係你做道德修養，你嘗試做一個道德嘅人嘅時候，你自然會信仰天道係生生不滅嘅。因為你會 feel 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嗰一刻咧，就會古往今來好似連成咗一體咁。佢呢一刻咧就會令到你有嗰個希望。所以我自己聽完 Eason 講嗰首歌同埋《海賊王》，我其實係好同意咯。就同我覺得呢排雖然有時係有絕望啦，但係你會更強係因為我哋唔孤獨嗰刻咧，你就會有個希望。 乘住呢點我都想講多少少嘅，希望對於我嚟講，即係我認同啦。其實你啱啱講話，你覺得同其他唔同嘅人，包括同時代唔同國家嘅人抗爭啦，或者喺追溯翻歷史上邊嘅啲人，你覺得係一種共在感團結。我覺得係嘅，行動嗰種希望咧，其實正如我哋一路所講，其實唔係一個個體，係一個群體。我哋行動，然之後我哋去講，譬如今日。四個人坐喺度講希望，其實我哋係借助緊一啲人哋嘅力量去講説話。我哋每次嘅講話其實同唔同嘅行動咧，其實冇辦法分開。我哋係攞緊人哋力量，咩意思呢？就譬如話，當我哋講話做一樣嘢係應該係有希望。如果嗰樣嘢，你嗰個説話俾對方係受到觸動嘅，你觸動到佢嘅話，其實你係因為。在歷史上面好多人行動過，你是攞咗佢哋嘅力量，同時代同一時間咁多個月嚟香港咁多人出嚟，我哋係借助緊佢哋嘅行動嘅力量，去將嗰個力量傳遞開去。咁所以，但同一時間，我覺得又要小心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喺借助唔同人哋嘅力量去做我哋嘅説話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小心，我哋有冇同樣付翻出相同嘅能量、力量、行動落去嗰個運動、那個希望入邊？否則嘅話咧， 其實嗰個能量係會耗盡嘅。因為當我哋一路講話，我哋係有希望啊，係贏硬啊，係 一定得 㗎，有啊，香港好好啊咁嘅時間咧，咁樣咧，我哋冇攞翻相應落去，其實你係偷啊，嗰個就唔係借用啦，你其實係偷取、竊取咗人哋嘅力量，而你冇貢獻回饋翻落呢個循環入邊， 好似一個希望嘅販賣者咁啊，你會賣曬啲貨嘅， 我覺得係，所以係行動同埋言説係相互嘅，係言説係可以將行動嗰樣嘢去捕捉咗落嚟，成為一個載體去傳遞嗰種希望嘅力量，但係同一時間有機會扭曲咗力量，誇大咗個力量，或者係即成為咗自己嘅部分，而你唔關事嘅根本就，所以我哋好小心言説同埋行動之間個關係。我哋每一樣嘢都係一個行動，都係一個言説，都有一份力量喺度。 即係我諗 Eason 嗰個 point 其實都講到希望其實有個危險性喺度。或者如果我哋要解一下呢個潘多拉嘅盒子，可能 probably 佢留喺，跟住佢都同啲衰嘢一齊喺嗰個盒度啊嘛，可能佢都係衰嘢嚟嘅， 甚至係衰中之衰啦。尼采會覺得就係宙斯俾人類最大玩笑。就係、是、令到你喺個充滿罪惡嘅人世間，仲以為有希望， 仲以為有啲嘢會好啊！ 呢個真係 改變到啲嘢，係咯。咁係咯，其實另一個其實古羅馬哲學家 Seneca 都咁講，其實佢會覺得即係首先希望同恐懼咧係 hand in hand 嘅，即係兩樣嘢好似一個鎖住一個 砌 啦，一體兩面咁樣咯。咁總係會伴隨住恐懼，但係佢就會好反感啊對於希望呢樣嘢，因為佢覺得希望會帶走咗啲人，咩意思咧？即係。希望會令到你喺行，即係因為你好 care 啲將來嘅嘢嘛。究竟嗰樣嘢之後會點啊？會成日會幻想一啲好好嘅圖像，到最後咧你就會而家做緊嘅嘢，或者好似陳先生講，你好要好小心。可能我哋好自嗨啊，俗稱係，即係會忽略咗我哋喺行動上邊而家可能面對到嘅困難，我哋可能處理唔到一味就覺得有希望啊，有希望啊，就得啊，就得咁，所以希望會有呢個特性咯。好似我哋又唔可以冇咗佢，但係如果 係又要好小心咯。 但係其實所有嘅情緒都係，我覺得都係有類似咁嘅意思。其實所有情緒，無論係希望定係仇恨定係憤怒，其實佢係一個中介嘅中。即係佢冇特別傾向嘅一個情緒嚟嘅，係佢一個中介，係一份力量。點樣去利用佢呢？其實係需要我哋每個人嘅自身嘅轉化。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嗰個比喻類似係咩咧？就好似雨水咁樣，無論係希望定係仇恨定係憤怒都，其實都好似雨水咁樣。雨水我哋覺得可以滋潤，但其實同樣時間可以係水淹七軍咁樣浸破壞曬啲嘢。其實我哋成日想象雨水好温柔咧，其實唔係嘅。你只要想象下。即係喺個譬如喺地理學或者植物嗰個概念嚟講，就係話每一粒雨水打落個土地上面，其實係一個無情嘅炮彈嚟。呢個係事實，物理上面佢會炸到每一個土泥土上面嘅土壤團粒散開嘅。其實喺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咧，就係嗰個情緒容器，就係個土壤。你想象下，如果喺個沙地上面好似沙漠咁樣，當一刻。傾盆大雨，攞個好大雨嘅時候，其實嗰個水咧係唔會滋養到嗰個地方嘅，佢往往係會變成好似喺好多沙漠嘅地方，往往係變成水浸破壞曬嘅地方嗰、那個村落。點解咧？我哋點解利用唔到嗰種能量咧？嗰種情緒咧？嗰種雨水咧？係因為我哋自己唔夠豐盛啊個土地，因為沙地佢冇佢個關鍵係咩咧？就係、嗰個沙地佢唔是一個良好豐富嘅土壤入邊，佢上面冇植坯。冇樹，所有嘅雨水咧冇咗嗰個樹冠綿密嘅樹冠嘅樹葉作為一個緩衝，令到可以慢慢透過樹葉嘅葉尖滴落嚟啦，透過嗰個樹幹滴落嚟啦，阻擋咗嗰種喺上天墜落落嚟嗰個衝擊嘅威力咧，咁樣先至可以滲到入個土壤入邊。緩慢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緩慢令到我哋可以吸收到土壤，而我哋有植坯嘅話，嗰啲嘅真菌。嗰啲嘅動物微生物係會令得個土壤變得有黏性，成為一個好好嘅儲水。你好粗暴咁講，你哋想象就係一個海綿同埋一個沙漠嘅比喻。咁所以當其實嗰啲嘅情緒咧，對我嚟講係一個中性嘅概念嚟。所有情緒都係可以視乎我哋點樣做一個容器去轉化佢。而當我哋可以吸收到呢啲咁嘅情緒能量雨水之後，其實同一時間唔係淨係滋養我哋自己嘅。好多研究就係話喺泥土入邊，如果有森林入邊。其實佢個下面個樹根網絡咧，透過嗰啲真菌啊、微生物嘅狀咧，其實係會傳達到開去。你促咗個水， 附近周邊嘅人咧都可以被你滋養咗。所以我覺得我哋好關鍵嘅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將自己作為一個容器封盛起上嚟，佢係令到我哋可以利用到、吸收到啲嘢，滋養到周邊嘅人。滋養到個運動，我覺得呢個好關鍵。 我好快補充一點啦，就係、是，但我估頭先 Tommy 提到 Seneca 呢位 Stoic 嘅哲學家，佢其實批評希望甚至唔係中性咯，我覺得即係 Eason 嘗試講好多情緒係中性，係睇下自己夠唔夠豐盛去 channel 到嗰啲力量，甚至去感染到其他人。但我估 Seneca 係想講同我哋題目有關嘅，就是、希望在明天，即係希望永遠都係 forward looking 永遠都係指向未來，但係我估嗰啲作家會覺得其實 focus 喺當下咧，保持心境嘅平靜咧，先係最重要嘅。 但係正如你啱啱咁講啫嘛，我哋係 forward looking， 但係我哋個希望係透過我哋行動，係一個黑創造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保持一個警惕同埋去豐盛我哋去用嗰樣嘢，我覺得係唔存在話一個咁樣嘅二分，即係 forward looking 我哋望住當下。其實呢樣係我哋睇當下，永遠都係。當下其實你一秒之後那個已經不是當下了， 沒錯， 當下永遠連接著過去和未來，所以我是覺得很難這樣去說。 但我這裡想開始討論另一個概念，因為牽涉到究竟什麼情緒是中性，哪些情緒要警惕多一點，就是我估除了希望絕望這些感受之外，還有這排香港人特別感受到的一個情緒，就是憤怒和仇恨。剛才一開始都提到 Eason 和 Lester，是我哋有陣時係因為我哋啲道德感或者公正義感同我哋衝突嘅時候，我哋會感到好憤怒。咁有啲我估有啲人就會覺得係義憤啦，係正當嘅有啲憤怒。但係大家點樣睇呢種情緒呢？呢種情緒喺社會入面應該扮演咩角色呢？唔知大家點睇 ？Lester 有冇諗法喺度？ 我覺得冇話其實特別要為佢釐定一個點樣嘅角色，因為你點解會有仇恨嘅情緒，或者點解你會有憤怒嘅情緒出現？譬如我哋而家講警察啦，就係佢做咗一啲覺得完完全全超越我哋底線同埋道德上面佢可以做嘅嘢嘅事情，但係佢係喺制度上面喺現實上面係唔會得到任何嘅制裁，甚至係會得到獎賞嘅。咁呢一個落差，即係道德上面同埋現實上面嘅落差，就會令到我哋產生一個情緒，就係我非常之仇恨，或者係非常對呢一個群體非常之憤怒。咁呢一個其實呢一個仇恨，其實我覺得好似 Eason 咁講，我哋 channel 得好嘅，我哋可以消化得好嘅，其實係一個正面嘅情緒嚟嘅。因為點解我哋要仇恨佢哋呢？點解我哋行過警察就鬧佢就要唱肥媽嘅懷疑呢？其實就因為我哋唔希望佢哋嘅情佢哋呢個行為喺我哋嘅城市繼續出現啊嘛。我哋希望有一個制度性嘅改革，令到我哋嘅道德標準咧係可以貫徹喺呢個城市嘅制度入邊嘅，而唔係佢嗰套無法無天、超越人類底線嘅嘢。咁所以呢一個仇恨，其實我理解都係同良知同埋道德係好有關係嘅，就係、是、我哋覺得咩嘢良知同道德，就係我哋覺得咩係啱，咩係錯，咩係不能夠接受，不能夠接受嘅嘢之後，我哋可以點樣糾正，點樣去制裁，點樣懲罰。而後面嗰 part 而家係未有嘅，我哋好想佢呢一 part 出現。咁所以我又唔係特別覺得我哋要點樣格警惕，只係我哋要知道佢係乜嘢囉。 好，我哋開始討論緊仇恨啦，我哋下一節繼續傾。返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有界傾，咁我哋開始由希望呢個概念轉移去談及另一個概念啦，就係、是、憤怒同仇恨啦。咁我估頭先 Lester 個 point 都幾符合大眾對憤怒或者仇恨嘅諗法啦，就係、是、有陣時我哋面對一啲咁唔公義或者咁唔道德嘅事情嘅時候，我哋好自然就會覺得憤怒係一個最恰當嘅回應嚟嘅，或者甚至仇恨呢種心態係好正當、好正常，係一種義憤嚟嘅，係有正當性喺入邊嘅。但其實我估有啲哲學家會反對呢種諗法啦，或者雖然呢種諗法好自然，但其實諗真啲咧，未必 make sense 嘅呢種諗法。咁 Tommy 可唔可以幫你？ Tommy 講之前，我想補充一點，就我覺得憤怒同仇恨其實兩個係唔同嘅。我哋可能對某一件事會有憤怒，但如果呢個憤怒咧，係譬如如果講制度性或者係公共與公共事務有關，譬如都係講翻警察做例子啦。呢、這個對警察嘅憤怒係可以透過制度、法律去解決嘅話咧，呢、這個憤怒係會 dismiss 咗嘅。譬如而家我會唔會特別仇恨 朱經緯或者係七警咧，我覺得唔會， 因為 佢已經係受到制度嘅懲罰啦嘛，佢有代價要付出啦嘛。但係如果呢一個憤怒係喺制度上面得唔到處理嘅，或者係甚至係會個制度係獎賞啲令你憤怒嘅嘢嘅，咁你慢慢會變咗做仇恨嘅。咁但係仇恨去點樣去處理咧？我覺得呢一個就可能係比處理憤怒更加 麻煩、 困難同埋麻煩嘅問題咯。 嗯，係啊。咁我跟住 Lester 呢個 point 其實係正正就係每個哲學家去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會首先好小心講，未必所有憤怒都係仇恨嘅，但係。可能長期或者短時間內累積好多憤怒咧，你就會好仇恨一個群體或者一啲人咁樣，然之後你就會衍生到有一個情況，就係你會想復仇咯。復仇即係你會有一啲行動去對準嗰啲人啦，或者嗰一類人啦。你覺得係咁呢個 甚至蔓延開去啦， 係啦，就會蔓延開去。咁可能成個社會就形成一群人對另一群人咁樣啦，所謂群眾鬥群眾呢啲問題啦。咁其實要搞清楚一樣嘢先，就算我哋要喺進行抗爭嘅時候，要做一啲激進啲嘅行為，並唔一定代表係一個復仇嘅行動嚟嘅，你可以係對準政權嘅一個行動。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曼德拉當時佢因為佢已經用盡曬一切嘅辦法去即係和平示威 啊， 非暴力嘅辦法啦，咁佢就於是即係。整咗個民族之矛，係啊出嚟，咁就呢個武裝組織啦。咁但係佢當時喺法庭上面講，因為佢俾人告呢、這個即係 sabotage 啦，呢個破壞嘅公共設施啊嗰啲嘅。 而事實佢應該有做啦，即係會炸啲。 咁佢其實佢解釋，佢嘗試解釋嘅，佢就係話入咗民族之矛之後，佢傾咗好耐，佢真係有諗過好多種唔同方法，即係除咗呢種破壞公共設施、政府設施、癱瘓經濟啦，佢仲諗過暗殺嗰啲白人嘅。係啊，佢仲諗過 open revolution 嘅，即係搞公開搞革命啦咁樣，係啊，甚至乎打游擊戰咁樣。但係佢覺得諗過度過之後咧，佢都係考慮一個點、就是，就係好啦，當我贏到啦，最後咁點算咧？即係個社會點修補咧？係、即係如果我哋要好因為仇恨做出一啲事，而去打咗一啲人，殘殺一啲人咁咧，甚至乎咁，我哋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假設我哋可以。即係攞到我哋想要嘅嘢，爭取到我哋想要嘅權利。咁嗰個社會點樣修補？我哋同嗰啲人點樣繼續相處？呢、這個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我估 Tommy 頭先提到曼德拉，即係我估一個概念區分就係佢主張非憤怒、非仇恨，但係唔代表佢一定要主張非暴力咯。即係暴唔暴力係一個抗爭手段嚟。佢到最尾成立民族之矛都有啲暴力㗎啦。會炸嗰啲無人嘅軍事設施啊、發電廠啊、鐵路啊，咁係暴力嘅。但係佢仍然強調咧，佢係要非仇恨、非憤怒啦。後尾諗翻，咁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個後面個後續嘅發展啦。但我估憤怒咧，仲有另一個問題嘅，個哲學家會覺得係覺得憤怒本身唔 make sense 件事。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你諗下呢之前啦，成日有個口號叫還眼啊嘛。那個問題係我哋好 care 嗰個女示威者嘅嗰隻眼，於是乎我哋好嬲。我哋就嗌咗一個口號叫還眼，但係我估喺嗰位哲學家嗰位就叫 Lunsban 啦，佢喺佢眼中咧，佢覺得呢個唔 make sense， 點解咧？因為其實你還眼嘅意思係咩啊？就係、是、想整翻盲嗰個警察隻眼嘛。但係個問題係，你整翻盲嗰個警察隻眼咧，係唔會令到個女示威隻眼好翻嘅。咁所以呢種憤怒入邊嗰種 payback 嘅 mentality 啦，佢叫做係要佢還。 我估 佢覺得係唔 make sense 咯。所以就從個人動社會。 我明你想講嘅意思，但係咧我哋講黑警還眼嘅時候咧，其實唔必然意味住要隻警察攞翻隻眼出嚟。其實呢個係口號，一個通常口號有一種比喻式啊，或者一種意象喺度。其實我覺得真實嘅意思就係在於警察要俾翻相應嘅代價，同埋受到相應嘅懲罰。proportionality 比例原則攞翻相對，我諗呢個係個核心嘅關鍵。而其實仇恨本身係。人嘅情緒，人有七情六欲，我覺得本身呢件自然嘅事情，我哋要攞嗰個警察或者嗰班警察攞得翻應有嘅懲罰咧。其實我哋知道嗰個示威者隻眼係唔會好翻、但係係一種我唔係好想咁，係一種賠償嘅概念，或者嗰個正義得到彰顯嘅概念咧、即係佢賠唔翻嗰樣嘢嘅，但係你覺得佢相應懲罰，我哋唔一定要身體傷害，可能監禁咯，可能諸如此類。咁其實呢一點咧，如果你啱啱講到南非嘅例子， 喺南非喺當佢真係成立咗正式成為一個已經去除咗種族隔離之後獨立國家民主化咗之後，佢有一個叫真相及和解委員會。 呢排好似香港都人啲想搞呢啲嘢啦。 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咧，其實入面有個概念咧，係講得好清楚，佢係要處理我哋喺即當時喺南非入面講好多武裝鎮壓，因為唔係淨係民族之矛，仲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咧，係真係去炸唔同嘅人啊，傷害平民啊，諸如此類。咁佢哋去想講一個民主化一個國家之後，係冇辦法喺個仇恨強烈蔓延狀況之下去傳媒，所以佢哋要處理個仇恨。佢哋咧就嗰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咧，其中一個法官咧叫做奧比薩克斯，佢本書叫《斷臂上的花朵》，即係佢就係其中一個俾人炸斷咗手臂嘅一個抗爭者嚟。咁佢咧，佢喺嗰個真相委員會入邊，佢話佢唔覺得係要有一啲中立嘅人去參與入去嗰個中真相和解委員會入邊，因為我哋要嘅並唔係中立，我哋要嘅係公正。佢嗰句説話係咁樣話。真和會一定要有能幹、傑出、正直，且過去沒有直接參與衝突的成員。但這不是說我們要尋找中立人士，一個自稱自己過去與在種族隔離時期保持中立的人，不會是我們需要處理這些暴力案件的適當人選。我們需要的不是中立，而是公正。這必須是對正義和人權有熱情，並能公正處理過去曾支持或侵害人性尊嚴的任何個人、團體或者組織。其實呢就是透過其實我們處理這個仇恨呢，就是透過一些這樣都關心 對人權受侵害有憤怒的人去做主持，但相對公正，他不是直接去最前線參與的，但是呢又被很多曾經經受過暴力抗爭被政府鎮壓屠殺的受害者去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入邊去作供、去作證，透過一個全國嘅直播，透過報章啊媒體嘅轉載，去將我哋以為我哋都好知道清楚，事實上嗰傷痛對每個人嘅心靈嚟講咧，其實會好優美嘅、好隱蔽。透過一個咁樣講嘅時候，成個國家、成個民族嘅人去面對翻咁傷害，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有機會一啲受害嘅人或者受害嘅家屬，佢可以個內心放得低某啲嘅仇恨。同一時間嗰個真和會並唔係淨係得受害者，加害者都會喺入面。點解有加害者入面呢？其實第一就係等加害者可以因為佢嘅身份，佢揭露返一啲喺冇文件記錄冇證供，而家我哋講冇 CCTV 嘅一啲暴行，佢但佢有直接參與嘅，佢出去講返出嚟，等大家知道個真相，知道咗真相之後，再面對咗呢種憤怒。而呢啲咁樣嘅加害者出席呢個咁樣嘅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咧，佢可以得到赦免佢之前所有罪行，但係有條件，唔係無條件咁寬恕嘅罪行，係要佢有足夠嘅誠意，同埋佢所講嘅證供係可以有利我哋去追尋真相，去放低咁仇恨。咁所以其實仇恨我哋並唔係冇辦法處理嘅，仇恨亦都唔係話一種 by default 就係一種要排佢嘅狀況，都係嗰句視乎我哋去點樣去處理佢。我覺得就係話，好似我啱啱之前舉個例子，我哋就好似一個容器咁樣個體，對於嗰種情緒，一個群體、一個社群都係一個容器嚟嘅。我哋係揾個方法去轉化嗰種嘅情緒，去做出一啲咁嘅事。 呢度我想問就係、是，大家唔知，因為Eason頭先提到係，因為係民主化咗之後開始成立和解，咁我哋就可以channel 個憤怒或者仇恨，但我估有啲人係甚至連都未有嗰步咧，就覺得要冇憤怒，即係譬如劉曉波話我沒有敵人咁樣，或者如果大家有睇過劉俊圖嘅一啲訪問，佢都話自己係冇憤怒冇仇恨，所以係未見事未得到公正嘅審判之前咧，佢哋都覺得憤怒或者仇恨係要盡量減低嘅，咁呢個係更加即係難接受嘅一個立場啦。咁我唔知 Lester 你點睇咧呢個立場？ 我覺得，起碼我而家呢個階段咧，係 make sense 唔到我呢一種嘅， 因為就好嬲低嘅。 因為我覺得我嬲，我嘅責任係我要嬲啊。因為係我嘅道德觀，我對於呢個世界應該點樣運作，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嘛。咁而呢、這個而呢啲事情不斷咁發生嘅時候，我應該係要有 reaction 嘅。咁其中一個 reaction 就係情緒嘅 reaction 咧，就係我會好投入去理解發生嘅咩事。 繼而係諗下我會做啲乜嘢。咁而呢一個係有轉化嘅，即係呢個憤怒同埋憤怒好仇恨都好係有轉化。而呢個對於我能唔能夠誠實面對自己，我覺得係必須嘅、嗯。因為如果有一日我覺得瞓醒覺，我係做到，即係起碼以而家嘅我嚟講啦，我如果係真係可以放低嘢，哦，好正常。哦，佢哋以佢哋嘅立場，佢哋嘅群體係咁嘅啦，我會對自己好失望喎。咁、嗯、所以呢、這個起碼對我而家自己嚟講就係、是。保持憤怒，保持對不公義嘅事情係憤怒同仇恨，係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人嘅期望。我做我可以行得正、企得正嘅期望嚟嘅，我會覺得 寬恕同埋和解係要當事人最終係佢先有辦法決定係咪寬恕、嗯。我覺得唔等於我哋要反對。同一時間，我啱講嘅例子並唔係講話我支持呢刻嘅所謂真我。當嗰正如你話齋，民主化咗之後，有咗即係獨立嘅真相調查委員和解調真相及和解委員會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到寬恕嘛。當繼續暴力、繼續施行嘅時候，未完結嘅時候，其實係冇辦法喺呢一刻就處理嗰個寬恕。你一路打緊人，一路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嬲我，唔係一回咁嘅事，我一種情緒同埋處理。 咁、嗯、我估我哋呢集就討論咗好多關於希望啦、絕望啦、憤怒同仇恨。咁究竟香港人有冇機會有一日可以得到真相，然之後和解，放低我哋憤怒呢？我希望我大家都可以保持呢個希望。下一集之後有計傾，再見。Thank you.